你还记得这首歌的原唱张浩哲吗？那个一脸大胡子、高大结实、嗓音粗犷的，很像北方男人的歌手。其实他是韩裔歌手，80年代初从韩国到台湾求学，后来在台北的西门町餐厅驻唱而被发掘出道，也成为首位韩裔在华人乐坛发片的歌手。最红的歌就是刚刚这首《好男人》了。刚刚我们来听到的是柯以敏的翻唱，接下来同样是翻唱歌。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人懂，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爱的，亲爱的，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到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也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亲密爱人之于梅艳芳，就好像是小城故事之于邓丽君，基本上在任何场合都会被听众和观众要求再唱一遍，所以梅艳芳生前这首歌也唱了太多遍。梅艳芳的那个版本相较于哈林庾澄庆这个翻唱显得要忧伤太多。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翻唱歌，林宥嘉翻唱陈小春《我爱的人》。 我知道故事不会太曲折，

都会真实地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属于你。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属于你。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要跟你听一听黄韵玲。很多人认识黄韵玲是因为快乐女生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选秀节目，可是我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听她唱歌了。我一直都觉得黄韵玲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作人，唱功倒并不是她最有特色的地方。类似于黄韵玲这样的所谓幕后制作人或者是小众歌手，其实对自己是没有太多的自信的，因为他不知道他的观众到底在哪里，也不敢去开几万人的麦座的演唱会。可实际上有这么一小撮人在默默地欣赏他的音乐。这首歌我很喜欢，《三个人的晚餐》。 你要我说什么？ 这是在黄韵玲二十几岁的时候带来的作品。那个时候的她，短发，弹吉他，穿背带牛仔裤，有一点叛逆少女的样子，不像现在每次见到她都非常的大方得体，贤良淑德。所以女创作人也是需要成长的。接下来这位歌手呢，作为一个音乐 DJ， 我都不算对她太了解，但是她却有一首歌唱红了大街小巷，难得从年轻的男孩子的口中听到这样深情的声音。坏人， 那一扇车门关住 我们的裂痕一生就斩断了回头的路程。爱无法均分，以后就留给你们，也许用伤害结束爱才更动人。容忍的人其实并不笨，只是宁可对自己残忍。既然爱不能恒温，祝福就给你下一个人。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对我坦诚，只为了朝他狂奔，不能放任，所以放了这点痛我还能忍。我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分得够狠，你才有借口转身。宁愿爱一点不舍，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只为了朝他狂奔，不能放任，所以放了这点痛我还能忍。我是好人也是个坏人，恨得够狠，你才有借口转身。宁愿爱一点不舍，也不忍成路人。三个人从不对等，总有个人必须牺牲。那永恒就等他带你完成。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对我坦诚，只为了朝他狂奔，不能放任，所以放了这点痛我还能忍。我是好人也是个坏人，恨得够狠，你才有借口转身。宁愿爱一点不舍，成路人。宁愿爱一点不舍，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只是你中途过站的地方，从来没有人来过我的心上，我只是你中途过站的地方。 参加了华人新秀歌唱大赛，表现优异，获得了维京音乐负责人姚谦的青睐。1999年，萧亚轩推出了第一张个人国语专辑，销售成绩非常抢眼，所以与当时同期发行专辑的蔡依林、孙燕姿和周蕙合称乐坛的四小天后。现在想来已经物是人非。如果说蔡依林和孙燕姿还有萧亚轩还继续奋斗在流行乐坛上的话，那么周蕙早就已经销声匿迹了，这就是残酷的竞争法则。接下来我们要跟你一起听王力宏。 醒来只有我一个人，分不清黄昏或清晨，空气微冷，有什么在流失，慢慢降温，一颗心往下沉，毕竟这是太短的梦，彼此终于退回陌生，我加上你两个人并不等于我们。你想我吗？会偶尔想我吗？是这样吗？飞扬的会落下，你爱我吗？如果真是会的，可是爱也不是解答。空屋子里没有回声，但我记忆有你指纹，我加上 王力宏差不多也是在90年代末期出道的，刚刚出道的时候大家把他当作偶像歌手，可没有想到这么俊朗的外表之下也有一颗非常有灵魂和有才华的创作的心。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彭佳慧，她没有萧亚轩的时尚敏感度，也没有王力宏的外形的抢眼以及创作的天分，可是她有着一副好嗓音，有着一副让人一听就难忘的嗓音。接下来这首歌喜欢两个人。 没理由回想刚刚下大雨的黄昏，此刻夜空只有美丽的星辰，